是有上帝。我相信世界是有上帝，不是上帝真的有神明，一定不可能这么漂亮的世界偶然而出现，一定有一个创造的神。不过哪个都不知道，可能我近黄丽仙住近黄丽仙，所以我自小都有 很重的佛道 的影响的、啊、见人拜黄丽仙、啊、或者人拜观音那样的。咁我以為咧，那個佛祖啊，即釋迦，呢個原來佛祖啊，即係黃咩咧？黃大帝咧，可能就係創造嗰個位啦。直到有一次咧，我睇預場片啊，個預場片咧嗰度咧講到孫悟空大鬧天宮啊，哇！打到黃大帝面前，哇！咁黃大帝就話：散佢啦，豈有此理啊！你馬騮仔做乜嘢打到上嚟啊？咁啊，孫悟空講咩？我唔記得咗啦。咁黃大帝跟住就喺度嘆，即係嘆聲聲就話：唉，都係天意，都係天意。當時我聽到好震撼嘅，喂，你最大嗰件嘅咯喎，你都係天意。我之後來咧先知道咧，即係黃大帝啊、觀音啊呢啲佛教、道教，都係人所創造出嚟嘅宗教，係人做出嚟嘅神明。佛道原本不是宗教，但是后来人将它变做一个宗教。啊、我但我仍然相信这个世界有神明，边个我不知道。后来我读这个天主教学校，他跟着我回这个弥撒、但是我没有人可传福音的，我不过我 要读这个宗教科，没有人可传福音。直到我30年前五上下的九月過嚟溫哥華讀書讀 high school， 佢第一次俾人接我翻教會，第一次真正聽聖詩。我九月到步，11月我信耶穌。咁點成日信耶穌係因為好簡單，我好簡單，我好簡單嘅人，你識我，我好簡單嘅。你講得服我有證有據嘅話咧，我就信耶穌。如果佢我講證據，我發覺睇我證據，發覺我無可辯駁。这个神是真神，圣经是可信的，所以我信耶稣。很简单讲，要问圣经可不可信的话，你根本没，比如我举几个例子。考古、啊、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的途径，我认识圣经。很多例子，比如举个例子，哇，圣经提到在主前600年，即是离开现在2800年前，有个希西家的王呢，在耶路撒冷的地底整了一条隧道，搞错啊！个个知道耶路撒冷地底是石嚟噶嘛？点整隧道啊？讲古啊！冇人，之前冇人信呢样嘢。点知后来在18世纪初期，19世纪初期咧，点知人真系在耶路撒冷的地底找到希西家的隧道。呢条隧道咧，即系我都去过啊！喺水道坑唔坑咧，可以摸下咧，行九个字嘅，系真系水道嚟嘅。即系圣经所讲嘅系历史，所有发生嘅嘢都有历史个证据，唔系讲假嘅。咁另外啊，即系圣经好多地方今日都会存在耶路撒冷、希伯伦啊、伯利恒，全部都系现实嘅。譬如圣经提到咧呢个嘅有一个地方叫所多玛、俄摩拉嘅，有人听过天火屠城嘅故事，因为。个城都揾到，但呢座城揾唔到喎。啲嘢，啲人一条跳呢个位咧，就话呢两层系假嘅，其他系真嘅，呢两假嘅。点知后来考古学家真系揾到呢两个城，不过咧系喺死海嘅水底，所以咧嗰个考古咧好难。但系真系城下边咧揾到城嘅痕迹，咁圣经所讲嘅系好有考古嘅根据。因为死海很多盐，所以个考古很难。你都不想用考古，从预言来睇，啊，预言很多啦，系咪？最出名的预言是咩咧？有一个预言就是以色列圣经里面讲到会复国。在19世纪之前，冇人信嘅预言嘅，因为以色列亡咗几年啦，千几二千年，点可能复国啊？冇可能，犹太人俾人逼到飞起，希特拉杀咗2600万嘅犹太人，点可能复国？誰不知1948年以色列復國，聖經話復國就復國，一個亡咗2600年的國家竟然可以復國。所以1948年呢個故事，呢、這個真事話俾我哋聽，聖經唔 是一个迷信，一个人作出来的宗教，也确实上帝给人过的启示。咁又讲得用预言咧，我有兴趣讲一样嘢噶。圣经讲到咧，将来末世嘅时候咧，会有一个敌基督，有啲魔君啊，你要欺压信徒嘅一个，即系搞到啲世界咧好乌烟瘴气嘅敌基督。咁咧，佢人咧一定喺右手同埋喺额上面咧做印记先可以做买卖。如果冇印记就唔可以做买卖。右手或者额上边，而咧。佢嘅數咧可以計嘅喎，佢係人嘅數目，那是人嘅數目。卡士話咩話？666，可能大家聽過啦，係咪啊？666，哇！呢個諗法係咩咧？魔鬼嘅代名詞。你發覺啊，長話短説啦，有印記可以做買賣，冇印記可以做買賣。其實呢啲嘢即係唔使現金咯，係咪？今日咧，有時我睇到時候話我唔帶錢出街，唔帶錢出街㗎，一級咩啊？一級紅色可以咩話？世界通行啊！但系问题啊，会唔会呢就系圣经所讲嘅印记咧？嗰、那个巴曲可能系有个印记喎，有印记做买卖，冇印记唔买卖。但系卡可以唔见，有冇试过唔见卡噶？试过系咪啊？如果人能够将呢个巴曲印喺人嘅身体上边嘅话咧，咁啊正啦！人在咩啊 ？number 在人亡咧 ，number 亡几好啊！科学家话俾我听。呢、这个人身体里面又平又硬嘅地方有两个，一个系手，一个咩咧？额。咁未到呢个世界之前咧，你要拣定先啦。温的会，你拣呢、这个拣呢、这个。我成日想象咧，温的如果系通行嘅话咧，我哋过香港嗰啲地铁咧，要碌嘅。以前咧就碌过个文包，而家一系就拣手，一系就拣个额球。啊，几型啊！过地铁，啊，争一争过几型啊！呢、这个话咧，先话呢个人嘅数目嚟嘅喎，人嘅数目，人嘅数咩意思咧？人圣经里边话系第六日做嘅，第六日神做人类，其他人自己做其他嘢，第七日休息。如果话呢个人嘅数目咧，如果即系六啦，如果我将 A 等于六 ，B 等于12 ，C 等于18 ，D 等于24嘅话咧，咁因为我哋计一个字叫 COMPUTER 嘅话咧。我將啲雜數加埋咧，就得咗一個好特別嘅數目字。呢、這個數目字咧就係666。今晚你夜晚瞓唔著覺，不妨起身計一計呢條數。你要得到條好特別嘅數目。敵基督會唔會 computer 咧？我唔贊成，因為敵基督係個人嚟，應該唔係電腦。不過有可能。敌基督会利用电脑嚟控制人类。今日唔系想讲考古，亦都唔系想讲预言，想讲嘅系咩咧？系科学。从科学角度嚟去认识我哋信仰啊。咁我唔会斋讲嘅啊。我会讲同埋咧，透下气又唱下歌嘅。不过咧，虽然把声唔好，我揾啲其他人咧伴我唱吓，所以都唔想咧，你透下气又唱下歌。我唱俾你听啊。我又覺得好簡單，從科學嘅角度嚇，可以從創造同進化可以講起。聖經裡面話咧，神取一，如果神創造天地地空虛混沌，有光就有光，從石地嘅説話。然之後地要生出活物來，各從其類嚇。生出昆蟲、野獸，各從其類。呢、这個話咧，神造每樣動物咧，都係每一個類別，就冇關聯嘅。人就人。烏鴉烏鴉，狗就係狗，駱駝駱駝，都冇任何關聯。呢個叫各從其類，每個類別都係獨特嘅。不過咧，可惜呢個創造咧唔係好多人接受嘅啫，即係好多人咧而家信咗咩咧？進化論。大家有冇見到呢個貼出啊？有一次我食咗飯嚇，食咗飯即係中午食飯，突然之間有個西人行埋嚟，因為我有呢個貼出噶嘛。叫我起身俾佢影相喎，因為佢未見到呢個貼身。呢貼身就係人咧，馬騮面，跟住咧慢慢下咧，點咧就起身啦。跟住下咧，最後咩嘢？見到啊，就伏喺個電腦面前扮翻馬騮。啲人咧麻煩咧，盡快嘅退化俾馬騮。所以如果你係日日夜夜或者個仔係伏喺電腦面前咁樣樣嘅話咧，可能唔係進化嚟嘅，人真係可能馬騮啊！當你笑話啦，人係咪真係馬騮變嘅？ 萬物係咪進化而嚟咧？根據進化論，所有生物簡複雜嘅由簡單嚟，慢慢慢慢變成由單細胞越嚟越複雜，越嚟複雜變成萬千人、萬千嘅動物。所有動物、植物都係親戚，都有關聯，因為全部都同一個祖宗。但係問題就係，我讀進化，我係新聞後即係畢業嘅喺大學，我讀進化。但進化全部都建基於假設，由一種動物變做一種植物，但中間冇 link 嘅喎，冇個環，即係個連接嘅，變由馬騮咪人猿變人，中間冇一個半人猿咪半人嘅東西存在，我哋叫下呢個 missing link 缺環，唔係一個缺環，我哋所有動物缺環都會 missing 咗嘅，即係所有動物，你話呢個變呢個，中間嗰個咧冇咗。第二樣嘢，如果話馬騮變人嘅話，咁馬騮呢個唔存在，咪變咗咯，係咪？我哋祖先係馬騮嘛，咁你肯定叫馬騮啊？我唔係講，唔係講屋企，唔係講我屋企嗰只啊。我成日都，我以前成日同我太太講，屋企有兩隻馬騮，我太太糾正我，唔係兩隻馬騮，係三隻馬騮。因為即係如果真係人係馬騮變嘅話，咁馬騮應該唔存在，咪變咗人啦，係咪啊？但唔係馬騮仍然存在喎。咁即係話好似咧有兩類生物。一類咧中意揀進化，另一類咧係揀話細先唔進化嘅，明唔明啊？咁點解啲好奇怪嘅一個嘅世間萬物點可能全部有關聯？點可能全部係同一個祖宗咧？各種動物個個都唔同嘅，應該係先講嘅各從其類，而唔係有關聯嘅。呢、這個故事大家聽過啦，係咪啊？青蛙王子。有冇人信啊？冇人会信得神话，但偏偏进化论相信人同埋青蛙系有进化论嘅关系，所有动物都有关系，甚至 super big 嘅 dinosaur 同见唔见到啊？见唔到啊？仲有矮仔都有关系嘅，有冇可能？我读进化，我而家我记得考嘅分数都唔差嘅。不過我絕對唔信進化。不過問題就係人唔會考慮呢啲嘢。物理學有一個定律好簡單嘅啫，冇外力，任何物件都會衰殘同埋不動嘅。一個波轉於下唔轉，一杯水熱嘅擺喺度會涼，一張紙擺喺度慢慢會殘，所以都係走下坡嘅，除非有外力嘅增加。希望所有人慎用權能托住萬有，神就係嗰個外力令到一切都能夠運作。進化論唔信上帝，但進化相信一切嘢越嚟越好，越嚟越複雜，由單細胞、雙細胞慢慢由萬千嘅動物。故此，進化論同物理定律咧係衝突嘅。不過，進化論係冇科根據，亦都違反物理定律。不過可惜嘅，無神論。選擇進化論，因為佢必無選擇。佢哋唔信上帝，咁可以點揀啊？冇得揀嘅喎，一信創造，一信進化，仲話冇根據，咁冇人問你冇得揀。動物係各從其類嘅，唔可以交配嘅。人同馬都唔可以交配嘅。馬同即係河馬兩樣嘢唔可以交配嘅。不過間唔中都有少少太相近血緣嘅嘢咧，可以交配嘅喎。咁啲人就揾啲嘢就拗啦，譬如話馬同鹿係兩種動物嚟嘅，不過你好近嗰個嘅 DNA 嘅，所以啲人就做咩咧？就將佢交配，馬同鹿生出嘅嘅咩啊？啊，鹿啊，咁聽鹿仔啊，好力嘅，啲人特登交配嚟做鹿仔，啊，海洋公園咧嘅建造咧係靠。從外地運嚟咧，一紮嘅雷仔就運啲嘢上山，咁雷仔好叻。雷係咪動物嚟嘅咧？蟹動物，不過唔符合動物嘅條件。點解啊？因為雷係唔可以生下一代嘅。呢交配出嚟得夾硬交配出嚟動物係唔可以有下代，都唔算。所以認係翻咩？係各從其類，呢個係定律。人好中意玩嘢噶，有冇聽過胎人啊？即係藍隻藍，即係紅絲啊，紅虎配日雌絲，咪生咗咁嘅東西。拉人啊，唔理你識啦，係咪啊？仲離譜咧， 叫呢婆，呢婆咩嘢咧？呢婆咧就係炮同獅子嘅物品。你全部都人要玩嘢嘅結果，但係全部都唔可以有下一代。蜘蛛啊，我成日揾蜘蛛例子。如果人信進化嘅話，就要信蜘蛛咧係織結網係進化。你翻今日我成日慢慢講，你翻去試下諗下，蝕波進化諗下嚇。如果枕頭低嘅話，蝕波兩個諗下。蜘蛛有蜘蛛啊，我成日都話啱上一節講到都講過啦。而家屋企咧，屋企好多蜘蛛，出街見到好多蜘蛛。你有幾多你有幾多仔女咧？有幾多蜘蛛？點解小朋友蜘蛛咧？因為夜咁咧，夜都上網，你係咪上網蜘蛛啦？蜘蛛網，你翻去諗下，蜘蛛有冇可能進化即整蜘蛛網嘅啫？蜘蛛網一定要齊全，即係網到咩飛個昆蟲啊嘛，係咪？好簡單啫嘛，一條絲冇用㗎，一條一紮咁靚先得嘅喎。蜘蛛有冇可能自己進化識整個咁靚嘅網出嚟，然之後網昆蟲？冇可能。蜘蛛一就有，一就冇，唔可以話半有半冇嘅。下次你講話蜘蛛，蛛網係設計嚟嘅，唔係佢設計，係上帝嘅設計。你有冇俾蜘蛛網黐過啊？你蜘蛛有黐力噶系嘛？黐住好麻烦噶嘛，扫啊扫唔到，好难扫噶嘛。啊，点解蜘蛛可以喺网上走唔俾网黐住咯？嗬，第二啲昆虫俾佢黐死系咪？佢自己唔知自己噶喎，唔会自己黐噶喎。啊，人人识咯，唔系人自己黐嘅 iPhone 啊嘛 ，iPhone 啊，自己同自己封啊。但系蜘蛛唔会自己同啲即系俾人网住噶嘛？点解？因为蜘蛛个爪上边嗰啲脚里边咧，有啲系 NT。即系唔知讲嘢，系啲嘢系唔会俾自己网黐到嘅，即系嗰个设计系好正嘅。我中意呢种动物嘅，呢种动物叫放屁虫，佢如果危险就会放屁噶啦。我读过，新闻就读过，佢喺能系一秒钟之内，如果危险，佢身体里边会发生一连串百几二百种嘅丝群字咧，似个过程咧，即系百几二百种嘅化学嘅作用，一秒钟得咯，哇，好快就可以放屁啦。嗰条臭嘅咧，可以嚟嘅人，啲其他昆虫咧就走啊。进化，知唔知嗰系列嗰百几二百种嘅过程，只要其中一个过程出错，知唔会点啊？佢自我爆炸，砰！唔系放出嚟啊，喺里边放，砰！炸晒。呢个放虫点可能进化出咁危险嘅玩意啊？如果唔系神嘅创造嘅话，天细胞，人最生命最简单细胞，细胞好简单。我有一次讀大學第二年嘅時間，因為第一年都好辛苦啊，讀生物好辛苦，所以第一年咧就希望咧新即係唞一唞。啊，有幅叫 cell biology 嘅喎，成科四個月讀咩咧？讀一粒 cell 啫喎，仲等我嘆下一粒 cell 啫嘛，有幾多讀咧？你好啦，得 cell biology 先，我諗要嘆下嗰四個月，我幾乎跳即係跳幾公尺。哇！人類以為是簡單的細胞，原來複雜到你暈啊！暈！我都讀的很少，人類都知道咁多，但係所唔知嘅更多更多係嗰啲 cell。妖！你知唔知咩痛苦？你唔知咩痛苦啊？你去上大學讀科 cell biology 就明我講咩嘢啦？咩叫痛苦？嗰、那個細胞分裂，哇！都有暈啊！而我知道生物嘅生殖唔可能冇細胞分裂。手分是很複雜的，生命是很複雜的，這件事簡單到好像是什麼 Photosynthesis 的什麼光合作用，簡不簡單啊？你讀一讀，我圖書館借一借就會知道是超複雜的。生物怎可能這個葉綠素這麼簡單的東西是很複雜的，生命是很複雜的東西，但人類竟然相信一切 都盡翻嚟。物理論就相信任何物質，其中個物理論裏就任何物質係唔能夠產生嘢或消滅嘅，只能夠轉化為別嘅物質同能量。呢個 physics 就讀過呢啲條，物質係唔可以被產生或者係消滅嘅，呢個係 physics 嘅law。咁嘅時候問題嚟啦，如果跟住啲 law 嘅話，咁原子宇宙係點樣產生嘅咧？最早就係點嚟嘅咧？如果人唔可以產生，又唔可以消滅嘅話，嗰個 first cause 係咩嚟噶？第一個咩嚟噶？啲骨牌又骨牌又倒倒倒落去，第一個係咩嚟噶？第一個邊個嚟嘅？如果冇第二個，冇第一個就冇第二個咯。咁聖經就話咧，唔使諗啦，簡單啦，係有神創造天地，最後咧就個 first cause。有可能仲要問呢個問題喎，上帝創造世界，咁邊個創造上帝咧？啊，信徒先會答啊！啊，自有永有啊，唔犀利邊個嚟噶？啊，上帝呢個問題冇得問嘅，邊個創造上帝？因為當我哋邊個創造上帝嘅時間，就問邊個？邊個先後咩？我先，我爸先，我有我爸有我啊！呢個先後有我媽先有我，係咪？有我先有我兒，我女兒。呢個先後嘅問題，先後係咩嘢？時間嚟噶嘛？係咪？上帝無始無終嘅，始終咪無始無終。那個始無終係咩啊？係時間嚟嘅。頂住朋友，時間係神做噶嘛？神創造咩？通時間，通物質，通空間噶嘛？连空间都是神做的喎，以前创造之前冇空间、冇时间喎，咁你问我即系点啊？我点知啊？我真系，我成世人都活喺时空里边，你同我讲冇时空，故此对一个无始无终嘅上帝，你明唔明点开始嘅？拗上头都冇开始嘅，明唔明啊？冇时间就冇始终，所以你问边个做上帝？我问，好多人中意问呢个咁怪嘅问题。你話佢都問過呢個咩怪問題？究竟有雞先啦、啊，有蛋先啦、啊，啲無謂問題我唔答嘅。我答案就係、是、有上帝先，唔係有雞先有蛋先，係有上帝先。聖經話：起初神創造天地。弟兄姊妹，呢、這個世界誰做嘅？谁做山河？谁做朝露？谁做天地？你知唔知道？你有冇问过这个问题？究竟咁靓嘅星河宇宙系边个做嘅？ 圣经是讲创造、讲救恩的书，亦讲以色列的历史，同科学冇直接嘅关联。不过虽然冇直接嘅关联，不过圣经任何提到任何嘅战界或者科学现象，都必定准确，因为神有启示。举个例，圣经其实人类我哋知道咧，即系风嘅循环啊，圣经讲。讲到咧，呢句说话咧，有机会咧，翻睇下《传道书》嘅话咧，日头出来，日头落下，急速归所出之泉，风往南运，又向北转，北转旋转，而且返回转行原道。啊，呢句说话咧，可能大家明唔明啦？不过等我哋明咁睇睇下嗰阵，我自己都冇明。点知科学家，特别地理学家、天文学家望到嘅时候，哇！惊叹。因为里面所讲嘅句说话都合乎翻大自然界，呢个图咧我读过啊，喺即系中学嘅时候，原来呢个世界嘅风系有嗰、那个有轨道嘅，有个正即系上轨嘅，即系根据轨道咧有咁嘅转啊，我唔知形容啦。总之啱啱先咁讲咧，系关乎原道，一南北北出，系完全啱翻嗰个性，即系现实嗰个嘅环境。正经写几千年嘅书，大佬写嘅竟然同今日我哋科学家揾到嘅自然现象系配合嘅。水嘅循环呢个比较唔理个简单，其实唔简单。呢度话江河都往海里流，海却都满。江河从何处流，仍归还何处？今日睇嘅耳明啦，你虽然以前啲人睇嘅好咩嚟嘅，讲乜嘢啊？点解江啲水流向海，但海唔永远唔满嘅喎？啊！你成日倒出嚟话盘度咁想满噶嘛？开唔满喎？点解啊？河江河从何处流？江河从海又返去原处，即系江河始终水都返原处，系咩意思啊？呢个大家好简单啦，读过下少少，三人都知道啦。原来水系循环噶嘛，水从河嗰度流落海，海会咩啊？会蒸发。成为咩云去咩落翻雨，雨变成咩河水，一路循环不息。同先生讲嘅原住云啦，今日我哋有简单道理，你想象下千几年嘅前，即系几千年前嘅人，点可能明白？佢哋明白，因为上帝有佢嘅启示。今日我哋嗌叫咩啊？地方系咪啊？天圆地方，中国人自古相信天系圆，地系咩啊？地系方嘅，唔单止中国人，西人都一样嘅。中古今中嘅人，但以前啦，即都相信地系平嘅，地系叫平嘅。啊，以前咧相信地系平嘅，世界喺平面上面嘅。咁呢理论咧，印度啊、巴比伦啊、埃及啊、中国全部都咁信嘅，系平嘅嘢。咁類似咁樣啦，即係有雲包住，即係平嘅地。咁咧就係下邊就冇噶啦，呢個平嘅圓浮喺虛太空裏邊都係平嘅嘢嚟嘅，因為我哋平啊嘛。啊，所以呢個旅行圖啦，唔清楚啊，係喺個平嘅。咁就有水邊嘅喎。之前啲人相信咧，呢個平嘅嘢咧，有人話係俾個龜孭住，好似大龜孭住啊，平嘅，即係飛嚟飛去啊。话呢咧龟属嘅四大象，咁我唔听过呢个神话，总之平嘅，啊，平嘅地，平嘅 世界。咁所以以前人搭船咧，惊死噶，因为唔知行啊，行到尽头啫嘛，跌咗落去一平啊嘛。咁所以而家行船咧，就唔敢行太远嘅。啊，呢个另外图啦，就系咧世界有尽头嘅。直到即系好后期，我先知道地球咧唔系平嘅。圣经一早喺《创世书》一本几千年嘅书，已经话到咩咧？神坐在地球大圈，睇到咩啊？圈嘅咩？圆嘅嘛？球咧？球体一早已讲到咩？系一个圆嘅球体，冇花冇假。一百记嗰度讲到，神将北极铺在海空中，但系圆在海空喺个虚空喺悬浮喺虚空当中嘅球体。直到哥白尼啊，即哥白尼咧系最早提出地唔系平嘅。地是圆的理论，结果他被人烧死了，是异端乱讲嘢，迷惑众生，烧死他，他无啦啦被人烧死了。到后来哥伦布那费新大陆，哇！呢地球系周，然之后铺水一样嘢，地球系咩啊？地球是圆的。太阳登陆月球更清楚，果然系咩啊？系咪平的？唔系，地球系乜圆的球体。啊！原來先做保準講啦，唔係地唔係平嘅，係圓嘅，合乎翻科學一個圓嘅球體。不過咧，未聽嗰個叫啲咩平，唔知逆逆呢個名稱叫 flat earth society。今年唔使信啦，唔相信咩咧？地係平嘅喎，佢哋死硬話咧地球係平嘅。咁他人咧問地球圓嘅喎，起嚟嗰啲假嘢嚟嘅，嗰啲呃嘅啫。地球是平嘅，點會圓啫？佢圆嘅话，澳洲跌嘛，澳洲咧，澳洲下边嘅系咪啊？咁跌落海，明唔明啫？跌落海啫，系咁佢咁形容啦。地下南半球咪跌落海，地冇可能系平嘅，诶冇可能系圆，一定系平嘅。咁所以有咁嘅理论啦。你如果嘢喺行街见到人着件衫咧，你不妨同佢倾下，点解佢唔相信话平嘅？中国人又相信地系天圆地方。天圓地方，所以今日我哋解咩地方喎，依家不如改下好唔好啊？你住喺邊度啊？你住喺邊？你住喺邊個地緣啊？好難講，只能講下地方算啦。中國直到李馬竇傳福音入中國，去到北京，仰張住頭俾呢一個即係康熙睇，康熙話嚇，地球係圓㗎，係啊。地球圓嘅，我俾你畫個地圖出嚟啊！圓嘅地球，從此中國人先知道原來地球係一個球體。當我哋仰望星辰嘅時候，究竟咁靚嘅世界、咁靚嘅宇宙係邊個做？神創造呢個世界，目的係讓人喺當中嚟到去享受神嘅創造。活出人神的样式，呢世界都系环顾，所以地球好靓嘅。相反，人好渺小，但系神竟然嘅爱顾我哋。呢首歌《人算什么》其实嚟自诗篇零八篇，系边个起边个诗篇？呢首歌改编自诗篇零八篇，表达出一样嘢，就系人好渺小，神好伟大。 将荣耀将 提到你摆自己月亮，摆字原文系一个摆上去嘅意思，即系神喺天上摆个月光上边。呢句说话其实好奇怪，点用嗰个摆个字咧？摆设星月亮同埋星星喺星宿上，喺天上边。呢句说话同科学家嘅所相信系唔同噶。科学家相信咧系世界宇宙系 Big Bang Theory 开始噶嘛。Big Bang 砰又大又超大爆爆越细，超超超爆爆爆爆落去，即系所有嘅星体都系爆爆爆又爆爆爆出嚟。咁而太阳咧爆咗九廿行星出嚟，你地球爆咩咧？地球爆咗个月亮出嚟。咁即系话咧，月亮就系咩啊？就是、地球个仔啦，系咪？即系预言中即系地球揈甩咗嚿。揈得夠就係即係呢個嘅月球，所以月球係地球個仔，根據即係天文嘅理論啊。但係根據先嚟嗰邊唔係喎，並你個層次係擺上去嘅月亮，就唔係浮出嚟喎，係將擺上去喎。點解咧？當呢、這、一個即係太空人喺上月球嘅時候，喺地球喺月球上面攞咗物質上嚟。就研究到月球上的表層同地球好唔相同嘅。第一樣嘢，啲月球有好多玻璃纖維，地球冇嘅。喺月球望地球係暗嘅，地球望月球咧係光嘅。點解啊？係因為月球表面有好多玻璃纖維，地球都有，不過冇咁多。點解月球會光嘅？因為月球咩？又反射太陽嘅光，點解我反射？因為佢好多玻璃纖維，點解又咁多嘅？你話佢仔點解唔同嘅喎？更加唔單止有呢個唔同，另一樣嘢就係月球上面啲物質係地球冇嘅。再講一次，地球上面啲物質地球冇嘅，咁啊怪咯喎！你掟出嚟嘅嘢係你冇嘅嘢，明明先係點掟啊？掟嘅嘢點？咁即係地球月球。是兩樣嘢嚟噶，有啲物質係地球冇嘅，啲月球唔係地球放出嚟嘅，月球係清唔清楚話係擺上嚟，咁你擺上做乜嘢啊？啲情侶就知啦，係咪？點情侶點解啊？梗係啦，如果地球冇咁多纖玻璃纖維，咁咪唔反光咯，唔反光咪冇曬月光咯，係咪啊？如果你覺得地神造月球是光的，是被你答當是錯的。原來月球的光是對很多生物是很重要的，很重要。更加一樣東西就是月球不單要為夜間的很多生物提供足夠的光，更加這月球和地球不是在一個斜度的，有一個軌道斜地的，結果這個斜度剛剛造成了什麼，就是潮汐上去。这个很难释怀，总之有潮汐上去是因为月球，没有月球就没有潮汐上去，所以看潮汐呢，人知潮汐呢是靠什么呢？靠看月光的。那么潮汐这么重要啊，哇，紧要咯，没有潮汐那么不会滑浪咯，不会滑浪啦，当然不是啦，除了滑浪之外，很多地球生物都是靠潮汐，那蟹仔啊，像麥糖啊，好明白，全部都是靠潮汐上去。那神造月球是很特別的東西來的， 唔係擺上去，唔係浮出嚟嘅，係擺上去，係神對人一個好大嘅看顧。其實唔單止月球，其實眾星根據大 Big Bang Theory 都係分下你份我份，一分大分分細分分出嚟，係個個都有關聯嘅。但其實研究天文知道，所有嘅天體、所有嘅星星、所有嘅球即星體都特獨特嘅，好唔相同。地面唔高，表面唔相同，個運作唔相同。每一樣嘢其實都係神嘅創造，唔係浮出嚟，而係唔單月球係擺上去嘅。你有層次咩啊？月亮星宿唔單月亮連埋，即係連埋星體、宇宙星河，都係神擺設上去。有時望咗咁靚嘅世界，我做咗傳道三幾年，咁偉大嘅創造，咁偉大嘅上帝，嚇到人敗壞，人離開神嘅時候，如果我係咁偉大神，就唔理人啦。啊，但呢個神都好死心不息，係都要你救人。一個人你要想救嗰個人，佢唔理你，唔睬你嘅話，人會心會冷啦，唉，嘥氣啦。啊，神都奇怪，神個心唔冷，一直嘅等待人嗰個佢回轉。人一次一次叛逆，聖經講過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好熟悉故事，以色列人不斷嘅離棄神，但神對佢心唔冷。人類一樣，人我同你，好似都會犯罪，得罪神。但神對我心唔冷，呢個好特別。咁偉大嘅神對我哋嘅愛，實在係好偉大，好偉大。基隆有一首歌《人算什麼》，呢首歌可能比較到神對人嘅愛。圖睇嘅歌詞唔同啊，不過同大家分享一首《人算什麼》。 但任何接触到方言的现象的总是对的，好像说海，我们仍相信海是海就海，可能有暴风，但海就应该是平静的，海是平静的。不过诗篇第八篇同一篇诗篇有一句说话，他说你派他管理你手所做的，使万物就算一切牛羊田野的兽、空中的鸟、海里的鱼，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。傻的，海边有道的，海边有路，海边有道路的，海就是海，边有路道路的。谁不知科学家发现了原来是有海流，天上有固定的气流，海一样有固定的水流。这个人讲这个水流，这个就一定要总之水有某个航道，水有某个转动。这里有点不明白，一定看到戏，那里戏叫翻冰黏膜。翻冰黏膜呢，这个龟要带着黏膜，还有那个，死了，不记得他朋友叫什么名字，什么 Phobia 不记得了，就要去澳洲，慢慢游，很难游的嘛，海龟就不要紧，我就来到那个Curl轮的。咁啊，嚇！呢部話係咩？咩 Colin 啊？點知只龜孭住 Colin 一入咗嗰個 Colin 之後，即刻啜咁啊！因為 Colin 喺度 Colin 嘅嗰個叫海流，咪成咗個海道。凡經行海道嘅，原來咧有呢個魚，有呢個海產，都利用啲 Colin 咧嚟做一個migration， 一個遷移嘅，係利用啲 咁你咪都咁動物點知有咁嘅權能？佢哋知啊，正如天空嘅飛鳥知道有啲嘅航道一樣。咁你唔明講乜？你睇到戲嘅，你明啦啊？海底有山，唔係嘛？依然相信海嘅底係平，即係水位平如鏡，水底都應該平如鏡。如果你前人講海底有山嘅，啲人話你傻，點解海有山嘅啫？誰不知？约拿书第二章，佢讲我话到三更地嘅门，将我永远关住。呢度三更即系啲约拿俾雨吞咗，啊落咗个海底，咁跟住佢去到三更，咦喺海底度三更，点会三六更啊？三六嚟噶嘛，水系平，水应该平噶嘛，点要三？今日当然持在科进步，可以睇得到整个海底系好多个山脉噶，啊即系。以前啲人唔知噶，點知有海盜？即係海唔係海盜啊？唔係索馬里海盜，海航道。誒點會知道山有海底有山脈存在？因為係聖經嘅啟示，所以呢、這個聖經唔係本科學書，但係少任何科學都必定準確，因為聖經唔係人普通寫出嚟嘅書。聖經是上帝啟示人所寫的書。那時候就是約約伯記說要為風鳥定輕重，哇，風都有重量，風怎麼有重量的？伽利略是第一個證明空氣是有重量的科學家。你能否發出閃電，叫他走去，使他對你說，我們在這裡。這個時候原因即係好多人見，即係個人有啲興趣，你能夠發出呢啲嘢，嗰啲嘢能夠倒翻轉頭話俾你聽，我喺度啊！即係電嗰樣嘢，係我電啊，電腦神，我放電電你啊，電跟住好遠佢，跟住佢就話咧，好遠咪咧，我喺度啊，講緊乜嘢啊？依然啲人唔好明，而家好多人有信徒啦，你可能你未必贊成。这个说话呢，有信徒相信是讲这件事的。你放出去电的地方，我在哪里？我在北京，我在香港，我在上海，是不是呢？很奇怪，你能够发出闪电，叫那些电出去，然后那个脆脆的人会回来说我们在这里。这段本来是一段录音来的，但 Kenny 说呢很想讲这些事，他说他是录一段音给我，點知佢到今日先唔俾我，佢既然甩底，我就打佢名出嚟俾打邊啊！佢呢個甩係甩底。不過想轉接佢説話，佢呢個弟兄係我哋教嘅弟兄，佢想錄個電影，但佢話佢係做電腦 program 嘅，電腦 program 每一樣嘢，每一樣最神嘅嘢都要用人手做嘅。冇可能嗰個 program 係自己出嚟，定係人手做嘅。呢個 program 電腦 program 相對於世界嘅運作，相對於人體何等simple到暈。program 冇出錯係咪啊？人咧，我哋都會生三 cancer， 但係比例上遠遠係穩陣過 computer。所以每一次我電腦彎咗嘅話咧，我就好吐血。點解人點解咁渣？跟住想話，連電腦咁簡單嘅 program 都要人去做，佢就做呢行噶啦。點解會相信呢個世界咁複雜係進化而嚟嘅？嗱，講完阿 Ken， 我講完嘢，我可以講嘢啦。神對人好明，即係細微不至。我啱啱就對人嘅天子心，唔知我睇啊，有一個訪問一個學者啊，咁佢咧係做佛。有好多發明，有幾多套好多發明。咁佢好謙虛，佢話其實世界上冇發明家，發明冇一個都冇。咩叫發明啊？只有發現。你知呢個發明發現有咩唔同啊？發明即係嗰樣嘢冇你發明咗出嚟，必有噶。係咩？係發現，發現咩嘢？發現神在地球、在宇宙、在自然界、在物質當中都隱藏的定律，是不是？然後發現它出來。如果神沒有預早有電這樣的人，我發明電，即是沒有可能的事。所以神的創造是令人驚歎。 好似小耳仔。呢啲人全身嘅身体里边咧，我哋教佢最近呢一年咧有好多 baby 啊，啲 baby 咧转眼就大个啦吓。而家你一抱上手咧，就知道个份量咧越嚟越厉害。但系佢长大嘅，由即系细路仔转到大个，每一个身体每一个部分都会长大，唯独有一个部分唔长大嘅。Only part in the whole body 系出世咁大，到老到大都系咁大，系乜嘢咧？得狗啫。嗰、那个系咩咧？就系、是、耳仔里边嗰、那个三个骨仔啊，唔知呢个可能听唔清楚，就是、个三个骨仔啊，呢度嘅二三四嗰个食十个三个骨仔，好细个啫。嗰三个骨仔系接收电即系声音嘅震波嘅，唔可以一大声就收唔到噶啦。所以个三嚿咧系违反正常嘅咧，系唔生长嘅。如果生长嘅话咧，就唔掂噶啦。都奇怪，成所创造嘅好特别，样样都大，系嗰个唔大。另外再系传道人咧，嗱我传道人啊，你当咗个传道人啊，我哋好欣赏隔篱嗰嚿嘢，一定系嗰五啊，嗰、那个三个嗰三嚿圆圈啊，你见到中间三个圆圈，嗰三系紧要咯。嗰个三个咩咧？系爱嚟话俾你嘅身体状况系平衡嘅。当佢一到质咗嗰时候咧，佢就话俾你听咧，你嘅身体嘅状况咧系质咗嘅。故此要傳道人咧，講嘢可能儘量講嘢慢啲，啲人瞓覺。好少好似聖經都由佢到跌死嘅，到咗咧會有一陣嘅。嗰嘢係咩？就唔係你，就係嗰三個嘢 test 到嘅。你個位唔好對路，我電一電你，就係嗰嘢嗰三個嘢。如果神唔做三個嘢嘅話，听到的时候，一路哇，热死你！呢个神迹嘅设计系好特别嘅。科学家解释唔到一样嘢，任何嘢冷缩热胀嘅呢个定律，但系神无微不至地考虑呢样嘢。如果所有嘢都系冷缩热胀，我话咁水。如果水一路流出嚟，像结冰嘅话，咁咪成个河、成条咁样，即系成个湖都结晒冰，咁冰下边啲鱼咪死晒。所以呢、这个即系讲嚟讲系惊叹神嘅创造，就系、是、水系流出嚟像噶，一路冻喺度缩，不过缩到大概四度就下咧，就反常地咧就唔缩。所以漲嘅喎，故此冰係輕過水嘅，啊一凍就下咧，凍就下就個冰咧就輕就變咗水啦，重唔重要啊？好重要咯！而啊感謝主，冰輕過水，有咩目的啊？我知你俾人飲咩啊嘛？啲波霸奶茶就啲冰喺上面，即係上邊即係熱啲啊嘛，冰下邊冇咁熱溜啊，係咪啊？梗唔係啦，啲咩用咩用途噶？就係等河湖水唔結冰，令到冰下邊嗰啲魚可以生存。呢個好簡單啦，上邊負廿度，水即係冰可以零零度，但係佢係輕過水，如果咧就浮喺水面係咪啊？依保護到下邊咩咧？下邊嘅咩啊？幾度啊？四度。如果淨係 follow 翻冷縮熱漲嘅話咧，於死就。但係好奇怪啲現象，就令到魚可以生存。呢個神嘅設計，我都講神嘅設計。所以由冰啲冰山就浮去水啊！所以人都可以整個喺個冰河咧，整個窿嚟到去釣魚，一切都係神好奇葩創造。神好看顾人的主，神好想人被神来到去保守，同神建立关系，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将神的灯火他不碎灭。神好爱护人，透过创造，透过救恩，希望成为我们的带领者，成为我们的上帝。我就嗰句事嘅应许，可能我讲到神对人嘅爱。 那伤悲无畏偷不自断，那将残地灯火它不会吹灭，就求你怜恤我的软弱，谁愿无力走过这生，但救主谁听心中困倦，现实一逼中装出欢笑，旁人自顾寻觅虚空面貌，谁安慰你？耶稣顾念我，求在你怀内医好我的创伤，洁净我罪，你舍身拯救我生命，全能主应许。耶稣顾念我，求被你无助，一生里更求意，再没有畏惧，自牺牲的爱与 多大自然，神俾我哋看顾，使我神去创造，俾我哋有好多嘅恩情。但系神听我最大嘅表达系十字架上嘅牺牲。有小朋友问爸爸：阿爸爸，你点爱我啊？咁多，咁多咋？阿爸话：咁多都唔够，咁多。最后爸爸：咁多。呢个系咩嚟噶？呢个系十字架嘅爱。十字架是神对人的爱无限的表征，神看顾我们，这个神对我们每一个人应许，是你应许。 陌上的芦苇它不自愿，那张茶的灯火它不会吹灭， 关于圣经嘅可靠性，仲有啲嘢讲，不过时间关系，我想跳去结尾。阿Peter可唔可以跳去二五二啊？ 喺二五一啦，听唔到啊？二五一听唔到啦？吓？二五一系呢部啊？唔得噶？有咁写一写啦。啊，哎 ，OK， 好啦，我要跳啦。啊，讲啊，再讲样嘢啦。啊，即系头先跳咗啦。圣经里边话咧，有系信徒会被提嘅，即系所有信徒所有人咧会被提。啊，嗰时咧圣经讲过咧，嗰度话咧，信徒被提嘅时候咧，那时两个人在田里，出了一个撇下一个，两个两推磨出了一个撇下一个。呢段经文曾经被人笑面黄噶，点解啊？傻嘅，耶稣翻嚟信徒被提，点会啊？呢度话两个女人推磨，推磨即系你即推磨谷米，推磨系即系夜晚做噶嘛，即系夜晚做嘅嘢嚟噶。喺田里边日头，点会田嘅里边被提？另外两个女人喺，另一个咧喺夜晚推磨谷米嘅时候被提，有冇可能啊？日咁耶稣紧几时被即系最后被提？日头夜晚啫，而且唔明噶，我明唔明啊？点解啊？因为以前我哋唔知点样啊，地球咩啊，地球圆噶嘛，我哋日头香港嘢咩嚟噶？因为近咁香港唔知喎，日头嚟噶嘛系咪？所以呢个说话原来系讲翻即系地球个情况，科学啊，小总结，科学同宗教系两个唔同嘅范畴，系两样嘢嚟噶。科学研究嘅对象。要坐重複、啊、我想研究白老鼠，呢只瓜咗，我呢個例子可以重複噶嘛？喺度重複叫你一樣嘢可以研究，你唔可以研究恐龍，因為恐龍唔可以重複，亦都不被你研究對象。所以離開科學，即係呢係一定要符合兩樣嘢可以重複，可以研究。世間好多嘢係唔可以重複，亦都不能夠被研究，唔能夠放顯微鏡裏面被研究。譬如話咩咧？好多啦，不能被科研究好多咯喎。人哋嘅感情，我话我爱你，你有冇科学根据啊？点样研究爱呢样嘢？哇！呢个心理的问题，呢啲唔能科学研究到嘢嚟噶，啊，即系有啲嘢唔能研究到嘅，啊，即系历史宗教呢啲唔能够被科学研究到嘢嚟嘅，啊，即系。有啲即係有人話啊，即係我冇啊，即係風我哋見唔到，但係感受到。有啲係感受而唔能夠被研究嘅。咁、啊、當然你夾硬嚟都可以用科學嘅方，你話宗教唔可以研究，夾硬嚟都可以嘅。真正嘅科學嘅方法面對宗教，如果用科學嘅話，就係咩？研究耶穌嘅事實。咁耶稣系咪真系嚟过？点解有圣诞节？点解有复活节？点解今年到2014年？唔系，噏过咗龙。2013年系因为2013年前2013年耶稣诞生啊嘛，一切都历史嘅根据。除非你唔去揾，除非你唔去寻求。如果唔系话，你去寻求嘅话，你问一问，咁耶稣系咪真系嚟过？死过？又为我们复活是真实的假事，当你寻求的话就有万千的证据给你寻找。基督教是客观的事实和根据，同时是主观的经验为基础，这不可以研究的。我说我祈祷有神的安慰，怎么研究到？是主观的，信仰是主观的，其实很多都是主观的，你爱就看其他人爱你，是主观的，这个爱是科学研究不到的。不要走到科学主义，什么科学主义呢？不能被研究到的我就不信。这个是科学主义，我们不要有这种拜科学主义。很喜欢的例子，有人用个网来的网鱼，他说这个海只有那种size或者以上的鱼，没有小过鱼，通不通啊？再说一次，这个海只有这种鱼的size或者以上的鱼，没有小过这条鱼的鱼，明白吗？通不通啊？不通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的网的洞，它用了 如果佢越细个，你个窿嘅话咧，捉唔到佢噶咯。你唔可以因为你捉唔到佢，佢唔存在啊嘛。上帝一样，上帝唔可以俾你把显灵嘅嗰个研究，但唔等于佢唔存在。上帝用其他途径，等于讲透考古，佢摆啲圣经俾我哋，透过圣经系睇到佢系可信嘅，透过甚至啲经文里边嘅科学性，让我知道佢系实在嘅。所以唔好用一个网，你就要网尽天下嘅鱼。科学系网唔到宗教嘅。牛顿有一次，牛顿一个好虔诚嘅信徒。咁有一次咧，佢就成日同一个唔信主嘅朋友咧讲福音，嗰人系都唔信耶，系都话呢个世界系偶然生嘅，样嘢都系进化，样都系偶然嘅。咁有一次。牛顿就约个朋友嚟屋嚟佢 office 探佢倾偈，然之后咧特登摆喺个啱啱做嘅地球仪，即系太阳仪啊，太阳同埋九蓝星嘅地球仪喺当中。然之后咧，哇！个朋友话好靓喎，个地球仪，个太阳仪啦，即系九蓝星。佢话牛顿话：，嘿，唔系我做嘅，琴日唔知咩马蜂咧，就风即系就咩怪风，呜，咁啊出咗嚿嘢出嚟。嗰、那個朋友你傻噶嘛？呢、這個嘢唔係做嘅，咁樣咁靚，冇可能。牛頓你當係咩啊？牛頓就係朋友，你嘅智慧喺邊度？假嘅嘢，你話冇可能，冇人做。真嘅咧，你話偶然出嚟，朋友，你嘅智慧喺邊度？我而家想轉頭一本書，咁叫《窮喪響應》，有機會你唔知你買即係買睇下，係。呢本書就係我當初嗱幫我做一好班好尖端嘅科學家，都係信徒，有好多好出名嘅科學家都係信徒，佢哋嘅信仰同佢哋嘅研究科學係並冇違背。你望呢扎嘢係咪偶然啊？少個樣嘢，人嘅參與同埋努力都唔出現。喺《羅書》三章度話，因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。但建造万物的就是上帝。手表复杂，冇可能冇创造者。世界比手表更复杂。对于呢个创造我哋嗰、那个，我哋有咩回应咧？总结：人人都有信仰，冇可能冇信仰。嗰人乜都唔信，信乜嘢？我信武神，咁你信咩？你就信武神咯。武神就信仰啦，咁你揀嚟，我唔係五啊，我咪信武，我信咩教嘅？我信瞓教，冇計啊！啲瞓教都係教。總之，人人都有宗教，真信仰有根有據，假信仰冇根冇據係迷信。十二家係真係嘅，有冇根據？二千年前耶穌用為我為你釘死，如果真事嘅話。朋友，你有冇谂过耶稣点解会被钉死？佢点解圣话佢系神嘅儿子？佢为何被钉死？圣话佢钉死系为咗要救我哋，用佢嘅血嚟为我哋赎罪，系真系假？咁大恩典，咁大恩情，系真系假？我中意唱首歌，无论系咪信耶稣嘅人，睇透嗰首歌，去感受下耶稣基督。十字架上为我为你所流出的宝血，神为我的我流上无尽痛苦与接受，祂为我流出你。 被钉在十字架，流出宝血，不是因为他犯罪，也因为我们犯罪。我们得罪了神，我们不认神为我们创造主，很多人都犯了很多的罪行罪恶，但是神愿意透过耶稣的救赎，他的宝血来救赎我们。只要我们相信耶稣的救恩，我们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。首月对我来说特别，因为首月是我的 birthday， 所以很多年前那个首月很特别，那个首月是我的 birthday， 也对我信耶稣另一个 birthday 的日子，所以首月对我来说 很特别。今天是首月3日、2日都是首月。首月在修炼的时候，我在当年地方圣诞，我收到很大份的礼物，天上的礼物。今天晚上不是圣诞节，但圣诞节我未必有什么送给你。圣诞节点样送礼物？源于第一个圣诞，耶稣诞生。第一个圣诞，神为人摆设，送俾人类第一份嘅礼物。呢份礼物唔系眼所见、手所能摸到。简单来讲，为什么我信耶稣？我要求真相，我要寻找真相。究竟人是进化，抑或马骝变？我想知道真相。为什么我信耶稣？我要报善爱，因为神爱我，我要以爱回应神的爱。另外，我想我人生过得更加美满，信上帝，我人生更加开心，更加美满。为什么我信耶稣？是因为真，想寻真，想寻善。想尋味，你想得到真善的人生，你就要得到這一份一件的禮物。 Thank you. 上我哋摆设上嘅礼物。佢降在人前，但人睇唔到，见唔到。但系呢份礼物可以令我哋新生嘅盼望。点解要呢份礼物啊？边度攞啊？原来只要我哋心里接受嘅话，我就可以用呢份礼物。呢份礼物能够让我哋今生有上帝嘅保守，喺来生里面有永远丰隆，生命有限，但系信耶稣嘅人，却可以永恒生命。朋友，我知道你的今天，誓愿会不后。我说既然有咁多考古，咁多预言，甚至科学根据，你点解唔信？更加重要嘅就系耶稣爱我，为我钉针，点解我唔信佢？有四个可能性，冇第五个可能性。呢四个可能性就系有神而我信神最好啦。第二个可能性冇神。不能信他。第三，你没神你不信，没事，没神而信他有没有害？都没害的，没神都是信他。第四可能性是什么？有神而我们不信他，是很可惜，很可惜的一回事。你问我，我都不是太明白这个信耶稣，用很简单的方式，是神关你简单说，你只要信任五样嘢，你已经是一个信耶稣人。第一样嘢，你相信神创造，用绿色代表神创造呢个世界，好靓嘅世界，绿色。后来人离开神之后，人犯咗好多罪，变咗黑色，好惨，好多罪恶，历史中有好多罪行。第三，耶稣红色系咩啊？耶稣嘅宝血救赎我哋，所以红色。第四，我相信信耶稣之后，学耶稣的宝血救赎我哋。第四章是白色，信耶稣的可以有干净的生命，耶稣的血洗足我，洗净我哋嘅罪。最后是蓝色，可以代表咩咧？代表新嘅生命，我哋要天堂。我本来成关系呢啲嘢都唔明噶啦，不过都是口痕。想跟大家唱首歌仔，冇歌词，系廿几年前、卅几年前，我自己作嘅一首歌，唔系作嘅歌，我自己填词嘅啫。咁喺度，大家嚟到嗰度都系我缘分，上把系我同你缘分，把系上帝同你缘分。我希望认识你，更重要，上帝想认识你，上帝想你缘分，佢系你嘅儿女，佢你系佢儿女。呢首歌系咁唱嘅。 同你扣下。永正得咁好耐啦，自己人冇带，冇带橙啊、苹果啊，老人，所以我相识也是缘分，我和各位亲朋能有着神护荫，谁是救主？你应该去问，因佢为你血流蛇几身，在明日岁月里，各位良朋，愿你识依取全音，有一日能让佢进入你的心。此生永为你解忧困，此刻我实遗憾，世上太少好人，罪恶无力禁，谁人重情义，我不想去问，因会令我上神又同心，唯愿会做到献身为神立志宣讲福音，佢生世上原为了十架牺牲，当知生命原是永行，我哋嚟到。即系话天父，我哋感谢你。呢个圣经话俾我哋听，人类唔系速进化，系一切都有你嘅创造，一切都有你嘅精密嘅设计。更加重要嘅系，你曾经派差遣主基督钉身十架，为我哋承担罪。而今天我们凡相信你的，我有一份平心的抗拒，生命短暂，百年人生转眼过，生命当中我们有很多起伏，顺境逆境，信徒一样难免面对顺境生死，但当我们信靠你的时候，你成为我们的安慰，你成为我们的帮助，在祷告在读经的时间，你给我们的安慰，你给我们的指引，更加忠信到面对生死，我知道死有另有新的开始，一道门嘅关闭，另一道门嘅开打开，生命原是永恒。神，我再次为当中你所召朋友嚟到仰望、交通，让你嘅爱即刻向我哋送到嘅显明，让我一样嘅今日嚟向佢哋显明。真系我想喺度俾大家一个机会。我想为信耶稣嘅、想信耶稣嘅人祈祷。如果当中你系未信耶稣、未信佢，你想今日呢个故事，我想喺度为你祈祷。你呢、这个信耶稣已经讲咗，你只要相信人系神造嘅，人有罪，耶稣基督十架救人嘅罪，信耶稣嘅。可以得到永生。如果有个朋友，你可以轻轻地举举手，我会为你祈祷。有冇啲朋友？有冇？我再问一次啫，有冇啲朋友？我要为你祈祷。好，俾你。真话主，我哋感谢。因为你有慈爱住，我当中一定有你认识你嘅朋友，佢可能心里有呢个挣扎，仍有一个，但系我相信真金不怕火炬，只要人有一个寻求嘅心，必能够令我寻见。因为你讲过，想寻找嘅必定可以寻见，求嘅 上帝會為我們開門給你們，讓我們過到來，好像我們是主朋友要仰望監督，讓他們在張子裡有機會的來到信教認識你，以致他們能夠有永恆的盼望，有上帝的愛，以認識你信耶穌的，讓我知道末世將近，我們更加緊張的捉緊的去跟你周圍的朋友來傳福音講見證，讓我知道生命短暫，神的幫助到我們，我感謝天父給我們長的時間禱告交託感恩，奉耶穌基督的名字祈求，阿門。稍微介紹一下我們教會，我們教會是門路平安堂，再次多謝大家，再次平安堂弟兄姊妹給你掌聲，歡迎，再次給最歡迎聽堂，好嗎？我們做事在今天十二點三是廣東話聚會，我們教會暫時為一個牧師有執事幫我，就我沒有上帝所能夠的永生的禮物給你們，不過我整份的書籤仔在我如果想要的話我自己一半我整的啦，整個書籤仔上面寫著認識耶穌不是認識耶和華的有平安，我簡單英文是約伯記，應用平安英文問教叫什麼叫平安，咁啊，透過啲經文咧，希望大家能接通。如果有想嘅，可以阿 Ben 你會派嘅。咁如果想新質問嘅咧，可以攞張書籤作為一個嘅紀念品。咁我哋外面咧都有一啲少少嘅茶點，希望咧大家可以稍微留步傾下偈啊，認識下好嘛？咁如果對信仰仍有疑問，想要問多啲嘅話咧，都係歡迎嚟翻教會聚會，認識你，認識上帝嘅話。我哋起立，我哋有隔離到耶穌基督聚會，請起立。我哋就祈禱，天父再感謝你俾今天晚上我哋，讓我哋彼此認識，讓我哋彼此真係喺透過真係聖經裏邊更多認識你，就能攞咗預言嘅福氣臨到我哋，你嘅平安臨到。愿主所因为父神的慈爱、圣灵感动、交通常与我们同在，从今以后永永远远。阿门。多谢大家。